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44集。单隐生和杜艳里正走在擦枪走火的边缘之际，单隐生却觉得自己应该扳回一城，所以他冲着杜艳里的耳旁吹了口气。 我应该在你上面。 好啊，我让你在上面。 话音刚落，温度悄然点燃了空气，细碎的声音是这当中最好的助燃剂。铺满星光的黑夜里，他们结合在了一起。当第二天的第一缕阳光驱散了黑幕并洒落在床上的时候，杜艳里终于睁开了眼睛。天空将明未明，室内昏惑幽蓝，似被一层静谧魅惑的结界所笼罩着。一个晚上的宴足让杜艳里的心情变得很好很好，他甚至忍不住去回味种种细节。不过他的理智还是让他拿起了床头的手机，他看了一眼，现在是上午的6:30，他觉得是时候起床锻炼了。于是他轻手轻脚地坐起来，在要下床的时候还特意按住被子的中间，避免自己起床的动作惊扰到身边的人。但睡在床上的单隐生还是被惊动到了，看那隆起的被子像波浪似的抖了一下。单隐生屈着膝，缩着脑袋，把整个人都埋在被子里，这样的姿势看着就好笑。他那唯一露出被子的两缕黑发也跟着他的动静抖了抖。 这样子睡觉难道不会气闷吗？不过这个姿势还真是够别扭的，而且别扭的有点可爱。 在杜艳里也这样想着的同时，单隐生也挣出了被子，他似乎也觉得气闷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然后睁开了眼睛，双眼迷糊地看了杜艳里一眼，又用脸蹭了蹭枕头。 几点了？ 6:30。 你要干嘛？ 起床游泳，你继续睡吧。 单隐生再次把脸埋进枕头里，他确实还想睡。但在他稍微清醒的刹那，他身上的种种不适也跟着苏醒了。他的每一寸肌肉都像被重重碾过一样，每一根神经都像被弹了又弹，他的全身都酸胀难耐，直叫他瞬间回忆起昨晚的那些疯狂和混乱，以及深入骨髓的快感。 等等，昨晚发生了什么？我是不是经历了一场很可怕的错位？明明不是。 窗外的太阳越升越高，室内的光线也越来越明亮，虫鸟的叫声夹着风声传了进来，世界在苏醒，但单隐生却陷入了茫然。他看了杜艳里一眼，又看了杜艳里一眼，最后盯着杜艳里就不放了。察觉到单隐生那迫切的视线，杜艳里就停下了自己的动作。 怎么了？ 单隐生不说话，毕竟他现在整个人还在混乱中。杜艳里则细心地发现单隐生的嘴唇现在有点干，毕竟昨天晚上这家伙的低喘和叫喊就没停过。 要喝水吗？ 单隐生依然继续琢磨着不说话。杜艳里见他不说话，就自行决定给单隐生倒杯水。在他穿上拖鞋想去装水的时候，却被单隐生抓住了手腕。单隐生终于回过神来了，他觉得现在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放杜艳里走。 杜艳里。 单隐生将杜艳里往自己这边用力一拽，他的力度对于杜艳里来说其实没什么， 但杜艳里这时愿意配合他做这么一出戏，就顺势地倒了下去，重新躺回到床上。 怎么了？ 单隐生撑起上半身，将杜艳里控制在自己的怀里，然后低头亲了一口他的嘴唇，再抬起了头，似笑非笑地说： 你说怎么了？ 窗外的太阳这时候恰巧被一团云遮住了，室内又重新变得暗淡幽蓝，感官的刺激就愈发明显，愈发清晰。杜艳里扫视了一眼单隐生的身体，然后不动声色地扯了扯被子，盖在了单隐生的肩胛上。 小心着凉。 单隐生看了杜艳里一会儿，但他还是有点接受不了错位的冲击，所以他想跟杜艳里对着干。 哼，杜艳里不让我做的，我非要做给他看。 杜艳里替他盖好被子，他就直接掀起来，然后整个人趴在杜艳里的身上，同时对着杜艳里的耳朵吹气。 我的好杜总，昨天晚上你可不是这样说的呀。昨天晚上你可舍不得我停下来。哼，虽然昨晚我也有爽到，但我就是不服。 单隐生心中的坏水一股接一股地冒出来，种种给自己找补的念头和计划如同走马灯一样闪现出来。 想到就做。宝贝儿，昨天晚上你可热情了，在玻璃窗那边还不够，又到了床上来。你知道自己动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吗？ 杜艳里立马抓住单隐生的手，然后看了看窗外的天色，又看了看外面波光粼粼的游泳池。 这些都没有眼前的单隐生诱人。 杜艳里给了单隐生最后一次机会，他温柔地提醒对方： 天才亮，你这样不太好。 单隐生心里非常得意，他完全不在意杜艳里的警告，他只觉得杜艳里黔驴技穷了。 按照杜艳里强迫症一般的作息规律，估计他马上就得去运动了，现在剩下的时间是不够他再做什么事的。我一定要让杜艳里看得见吃不着，然后憋着一肚子的气去运动。艳艳，看来你真的不知道你昨天诱人的样子是什么样的，我应该拿个相机拍下来，让你好好欣赏一下。 单隐生的话还没说完，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他和杜艳里的位置竟然上下对调了，他自己倒在床铺上，杜艳里则压在了自己的身上。单隐生一脸懵逼地看着杜艳里，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。 看上去你昨天晚上休息得很好，都做好了再来一次的准备，既然这样我就满足你，我们再来一次。 等，你不是应该去锻炼了吗？ 偶尔缺一天也没有什么关系。 你这不是你。 杜艳里低声一笑，捏着被子抖了抖，把单隐生整个人从被子里抖了出来，再按在床上。 那你觉得什么才是我？既然有人总是不听话，那就用实际行动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与印象吧。看来有个不听话的恋爱对象其实感觉也不差。 杜艳里不想再浪费时间，因为昨晚他确实没有享受够，如果能再来一次，好好调味，慢慢品尝，那是极好的事了。天光灿烂，春光一世，同个热烈， 同个美丽。陆燕里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的9:30。其实这天的帆船训练他早就请了假。他看了看单隐生那熟睡的脸庞，决定连下午的假也一起请了。反正假期怎么安排他说了算。他慢悠悠地爬起来，下楼吃了个早餐，然后趁着身心厌足情绪良好之际，难得地打通了秘书的电话，想要远程决策一些重要的事务。不得不说，他真的是个调剂工作时间的鬼才。一个半小时后，杜燕里不管后面还有多少问题要处理，也不管秘书如何发出凄烈的惨叫来挽留，他都直接挂掉了电话上了楼。 时间差不多了，该把小家伙挖起来吃饭了。 杜燕里上楼的时候，单隐生正好也醒了。他茫然地看了一眼天色，然后又茫然地看了一眼走到床边的杜燕里。 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干了什么？我为什么非要作死？为什么我还能看见你？ 我在我的别墅里出现，有什么值得你惊讶的？ 单隐生何止是惊讶呀，简直是惊恐了好吗？但这个时候，单隐生已经知道作死真的会死了，所以变得分外的老实。 没这回事啊，我只是在想，现在也快下午了是吧，你不是要去当志愿者了吗？毕竟狂欢节之后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收拾的，对吧？ 志愿者？今天不去了。 什么？你不做志愿者啊？那你想要干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